否只有我不记得，就一时错过，请不要认错，心还要往前走，这一刻你在想什么，回头往后这别太多，我们各自寂寞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艾欧娃萧亚轩演唱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，曹猛带出的《Deal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风儿轻轻吹》。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们才能释怀，你深爱的人 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谈些了解，再谈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。